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年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一齐走进文学大世界，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今晚我哋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听闻咧佢攞咗唔少人嘅第一次，咁大家唔好心邪啦。咁呢个第一次咧系咩咧？第一次 系心邪啲 啊！第一次睇书系会流眼泪嘅。 哦，系咩？哦，咁佢未攞到喎， 未攞到你同我嘅第一次系嘛？ 未攞到，我都谂唔翻我自己睇书流眼泪第一次系咩？我都要翻嚟谂一谂。 系有嘅，但系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呢一本书咧，我哋介绍咧系的确有一个令人流眼泪嘅能力嘅。但系如果你睇嘅时候冇流到眼泪咧，都唔好介意或者觉得自己系咪特别铁石心肠咧吓，咁都唔流眼泪。呢、這个亦都系呢一位作家咧，我认为佢好难得嘅一种书写嘅能力嚟嘅。就是说在一些好像很艰难悲惨的岁月里面，他可以恰如其分地写出一个孩童他依然有的童真童趣，即使是在很痛苦的时候见到一些他不想见到的东西的时候，亦都会带到去在日后经历了之后怎样去感恩，还有对于过去有一种追慕回想这样的。我们讲的呢就是香港儿童文学界嘅一位好重要嘅作家何子先生啊。 咁今次咧，其实咧就有两位听众咧点呢本书嘅。第一位听众咧，阿黄文祥咧就话佢以前细个睇何子嘅作品咧，一口气就睇晒。咁啊，去到睇佢嘅《童年的我》《少年的我》嘅时候咧，先知道原来何子咧唔系一位女士，系一位先生嚟嘅。咁佢亦都讲到咧，佢自己嘅大学硕士论文咧研究嘅对象咧，正正就系何子先生嘅作品同香港儿童小说发展史。 咁另一位听众嘅介绍嘅原因系咩呢？ 另一位听众咧就系黄嘉怡啊，咁佢就话咧，其实佢觉得人人细个嘅时候都有童趣嘅，而童趣咧都同呢啲物件嘅记忆有关。咁佢认为怀旧嘅物件咧睇起上嚟咧就好似系象征嘅意义，亦都系代表住我哋嘅童年。佢就话咧，何止写旧日咧，就正好填補咗呢個懷舊記憶嘅空缺，我唔知就咁聽大家明唔明啊？ 有少少 思考嘅， 係啦，係有少少抽象，但我明嘅。個意思咧就係、是，起碼我覺得啦嚇，就係、是、懷舊。而家我哋聽呢個詞語咧，好似係一件件嘅物件啦嚇。譬如話，而家有好多懷舊嘅糖啊、間尺啊、書包啊、練習簿啊、 餐廳啊、 係餐廳啊等等啦，係由一啲物件 堆砌而成嘅。 係啊，就或者堆砌又好啦，或者係我哋透過使用觸摸嚇呢啲物件嘅時候咧。好諗翻以前嘅一啲日子咁樣，咁啊好沉湎喺裏面嘅，嗰、那個反思性就唔係咁強嘅。總之舊日嘅嘢就得意啦。咁但係我唔知呢位聽眾嘅意思係咪咧，就係睇何子嘅書嚇呢本《童年的我》《少年的我》裏面咧，佢唔單止係俾翻一件件嘅舊事物啊，咩白飯魚啊，乜嘢嘅零食啊，去觸發起我哋對於舊日嘅一面倒嘅呢種嘅懷念，而係喺舊日嘅社會裏面，佢係去勾翻起。我哋喺呢啲舊事物背後有嘅人情啦、朋友啦、親情啦，或者係喺自己成長嘅嚇每一個階段裏面真正嘅故事嚇同人嘅交接之間嘅回憶，咁喺呢啲嘅感情裏面咧。就唔係單純話一件食物嚇，我哋食翻以前嗰種味道嚇，咁就完結嘅感受咧，係可以形容到嘅。咁我諗睇書同埋係純粹去買嚇懷舊嘅東西咧，都係有啲分別嘅。 咁今個星期我哋介紹何子嘅作品咧，《童年的我》《少年的我》咧，其實同上星期介紹海倫海勒嘅自傳咧，都係一樣，都係自傳，不過大家係唔同嘅面向喎。 係咯，咁啱我哋就係兩個禮拜連續都係講自傳啦。海倫海勒嘅自傳就係一個世界性。好似大家觉得是人类奇迹啦，又聋又盲，初初仲哑嘅咁嘅人，点样去成为一个伟大成名嘅人，即系咁重要嘅作家咧？咁但系何子嘅呢一段记忆咧，佢唔系从一个伟人嘅角度啦，我哋讲过睇 人物传记呢，通常一系就系从一啲世界伟人嘅角度希望去学习同埋励志啦。另一种呢，我觉得好多时都系一啲非常时期艰难岁月，即使你系小人物或者一个细路仔，但系你透过佢嘅眼睛去睇呢段艰难岁月嘅时候呢，俾我哋系有一种回忆过去嘅痛苦同埋珍惜当下现在的这种感受。童年的我、少年的我呢，我觉得有部分的阅读乐趣呢是来自于我们对于一个已经跟我们很远的一个时期，就是香港的日治时期抗战岁月三年零八个月的生活。究竟那里的湾仔或者是赤柱的风光是怎样，又或者是当时一个小朋友在战乱的岁月里面其实是会怎样生存的呢？就是这些故事里面那种很温厚的人情，譬如写到一些少年的友伴，或者是他长大了之后在动植物公园认识的一个园丁，这些故事都是很淡淡然的，但是令到作者是一生难忘。而我们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类似的感受，就是有时自己都会有这类的朋友或者感觉的，就是你又不可以说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譬如一些小学的时候的童年友伴，但是他们留下的印记是令你很难忘记的。何止讲到自己为什么要将这些故事写下呢，他有一个想法的，他说经历这些折磨或者是少年时期经历一点折磨，其实对于他来说不是无益的事来的。而少年如果太强调自身的困乏，随便这样去放任，找到一种社会廉价的同情，他反而觉得不是一件好的事。所以他希望他的作品由他自己经历过的折磨可以令大家去明白少年的时候的困顿可能是你往后的人生一个很珍贵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在童年的我、少年的我里面是会看到一个没有什么怨对，还有可以适当地去回馈他自己成长的地方的人，一个很温厚很可爱的一个童年和少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感触的有些地方，但是如果一个小朋友纯粹去看另一个时空之下的小朋友的生活的话，亦都会被他的调皮惹到很有趣，或者是甚至乎会发笑。不过他这本书一开头始终就是要讲到战争，他第一段就是讲战争我正童年，就是他的童年正正同香港的战争是同时期发生了。讲的第一件大事在他身处的湾仔，战争时期大家都会知道历史上有所谓大炸湾仔这个空袭的事件。咁佢妈妈呢因为要工作的关系，咁就会同这个当时是四五岁的何子呢，就话呢你一个人在家，不单止一个人在家，就话到轰炸的时候呢没人带你去防空洞㗎啦。咁你就要自己找地方匿喎，匿去边度呢，就匿去楼下车房嗰啲车底。因为呢你有架车挡住你呢，其实嗰个安全性同防空洞呢差唔多㗎啫。咁我都唔知系唔系。咁但呢呢位四五岁的何子呢就非常之独立。即是他完全又不怕，真的一听到空袭的警报就会跑跑跑跑到下面车房的车底那里匿埋，外面的轰炸声甚至乎他都不怕，因为他的袋子成日都带住几个所谓的荷兰水盖，即是那些汽水的铁的盖，因为小时候当然喜欢这些小小的圆形闪闪亮的东西，玩着玩着玩着时间就过去，空袭也都过去，又大命没事。这个战争的开场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这本书就是他既不去避过即一啲大嘅战争场面，但係呢亦都会写到其实每个人有佢战争嘅记忆，童年嘅记忆係可以勇敢到呢，就係手上有几个荷兰水盖呢就觉得拥有咗一切啦，只要啲储嘅水盖仲喺手中呢就唔记得咗外面嘅空袭。咁但係始终呢大炸湾仔係一个死伤好严重嘅事件啦，咁所以炸完之后呢亦都有爆水渠嘅问题。喺嗰篇里面呢就会讲到大家去攞水嘅时候，因为水渠坏了，咁要出去攞水呢，其实好多嘅尸体都未搬走。所以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大家又要攞水生存，咁你就唯有揽过嗰啲尸体啦，就攞水。咁而啲水呢亦都混合住一啲血迹呢，喺地上呢即係一片红色咁样。除此之外啦，仲有讲到湾仔呢个地方后来喺日治时期三年零八个月嘅时候呢，何子住嘅地方有一个地区呢係划为一个叫惠安区。 堆嘅。嗰陣時咧就有好多嘅婦女啦，被捉咗去嗰度啦，即係受到好多嘅虐待啦。咁而何子嘅媽媽咧冇辦法啦，佢哋就住喺呢一個地方嘅對面，為咗怕嚇親啲細路仔啦，咁佢就將好多個葉菜嘅嗰啲布袋啦剪開佢，織成一塊好大嘅、好厚嘅，好似一個幕咁樣遮住對面嘅景況，成個露台咧就遮住曬。本來何子咧個屋有一個好光猛、好大嘅走馬騎樓啦，咁但係咧就喺成個日治時期咧，佢都係被遮住嚇，即係一片黑暗咁樣去生活。喺呢個時期咧，終於就佢媽媽覺得捱唔到落去啦，咁而中間亦都經歷過佢爸爸急病嘅逝世啦。咁佢媽媽最後諗住帶埋佢嘅兒女啦，去到尖沙咀火車站嚇，咁好戲劇性地咧喺嗰陣時咧就突然間聽到有一個日皇嘅無條件投降嘅廣播。佢媽媽嗰個反應，我覺得都寫得好好嘅，其實只有一句嘅啫，就話哦，原來係咁，咁就走啦，咁我唯有咁，但係我咁多軍票點算啊？咁樣咁其實平民嘅心目中嚇，即係當然好開心啦嚇，就係投降咁，但係喺心目中佢仲要生活嘅，佢哋冇翻到去內地啦，又翻翻去佢原本住嘅地方，由戰亂去到突然間和平嚇，咁人當然好開心啦嚇。咁最大嘅生活改變或者係最令到人感到欣慰嘅究竟系乜嘢呢？系咪一家人即系食翻餐好嘅饭呢？肚饿咗咁耐，对于何子嚟讲咧，最大嘅转变咧，唔系呢啲物质上边嘅食物，而系翻到屋企觉得家徒四壁。从来家徒四壁呢个成语咧，我哋只系觉得好令人发愁啊！真系屋企乜都冇。但系何子喺呢个战乱之后吓，翻翻去自己嘅旧居嘅时候，佢认为家徒四壁咧可以系好幸福嘅。究竟点解系咁咧？或者我哋而家嚟听听呢个片段先啦。 形容穷困有一句老话，家徒四壁。在香港重光的前夕，我跟母亲回到湾仔的家，而这个家可真真正正是家徒四壁了。床铺、被褥、台、凳、碗、碟、炊具，这些最起码的东西都在离去前一天通通卖掉。母亲是决意回省城去的，这儿已实在无可眷恋了。哪晓得临到车站，忽然沉沉黑夜的天际现出神气，改变了母亲执意回去的念头。又记得母亲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从行盒里找出来一把裁布用的大剪刀，用劲地猛刺向那曾把屋子的整个大露台封闭了三年多的席幕。这个席幕原是混在咸菜用的草织的袋子。日军占香港的头一月，母亲不知打哪儿找来了好几十个，把它裁开缝绝成帘幕，把大好的一个临街的骑楼绵绵密密的封起来。从此屋里大白天也纷纷沉沉，现在阵阵裂白的声音好不痛快啊。这只幕终于整个地剪位拆卸了，迎来了一屋子的阳光。这个临街的大露台，母亲向人家形容这露台时，总自豪地说是一个单边走马大骑楼。哎哟，现在居然为我所拥有。童年的我一下子发觉自己原来是这样富足，真的谁说我家徒四壁。这一壁啊，空气阳光充足，可以鸟瞰街景，可以极目海洋。母亲一把大剪刀，仿佛裁掉了我童年的忧伤，给我剪出一个原来如此瑰丽的世界。 啱啱听过咧，有何子嘅作品啊，《童年的我》《少年的我》就系、是《童年的我》嗰一章入边嘅第六篇啊，剪裁一个新世界嘅选段。咁、啊，其实我都相当开心，因为去到第六篇咧，我哋香港已经重光。如果唔系咧，我哋都一路要喺呢个战争嘅阴影之下。 系啊，睇书就好快嘅，第六篇就到，真系经历咧都要有三年零八个月。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对佢嚟讲咁漫长嘅黑暗时间咧，就好痛快咁俾佢妈咪用一把剪刀咧，嚓一声咁样咧，将呢 呢个遮住咗屋企咁耐嘅呢个厚嘅布幕咧剪咗落嚟，咁而佢发现原来屋企系咁光猛，原来可以咁清清楚楚睇到屋企嘅四埲墙咧，系一件咁幸福嘅事吓。呢个就系家徒四壁嘅幸福，嗰种嘅空无一物吓，但系有生命吓嘅富足。从此之后咧，就进入到一啲童年嘅记忆里边啦。咁呢啲记忆咧，随住佢成长啦，佢嘅领会啦，亦都有唔少噶。包括咧，佢都提到我哋之前介绍过嘅书《城南旧事》喎。咁佢话《城南旧事》识嘅朋友，佢都有一个。咁咩叫《城南旧事》识嘅朋友咧？我估咧就应该系呢个小英子嗰个好苦命嘅小纽儿，即系呢个嘅小朋友啦吓，就揾唔到自己亲生妈妈嗰个小纽儿。咁而佢嘅朋友咧，冇小纽儿咁惨吓，佢有一个亲生妈妈，但系可能更惨咧，又就系咧呢个亲生妈妈咧，就成日都脾气好暴躁啊吓，打得佢几犀利噶。咁呢个就系隔篱屋一个九姑，有一个独子叫做九仔。九姑得翻一个仔九仔，咁应该好锡佢啊吓。咁但系咧，成日婆子喺佢屋企楼下咧都听到上面打仔嘅声咧，好严重咁样啦。咁但系偏偏呢个九仔咧就把口好硬嘅，譬如九姑叫佢做啲好危险嘅动作啦，叫佢爬上去屋顶啊，修理一啲嘢啊，咁好容易一跣脚就跌咗落五层楼咁高嘅地方咧。但系狗仔就会话：，诶、欸，跌到先好玩啊，好似坐降落伞咁啊嘛。又或者系俾阿九姑系呢个妈妈系咁打之后咧，何止第二日去问佢点算啊？你咁样吓，咁佢又话：，诶、欸，有人帮我拗痕都唔知几好咁样。咁我觉得佢几活灵活现写咗呢个好似好恩皮嘅狗仔咁样啦。咁但系有一次佢真系都唔到佢口硬啦吓，即系打得好严重嘅时候咧，何止嘅屋企人就接咗佢翻嚟，就话帮佢搽啲铁打酒啦，顺便咧就话其实你妈妈点解会咁样打你嘅咧？咁样系你亲生妈妈嚟嘅嗬？咁啊，咁佢话系咁样吓，咁但系一问之下先知道咧，原来呢个狗仔出世嘅时候咧，佢爸爸咧冇几耐就去世啦，即系中国人有啲迷信嘅观念啦。呢个狗仔咧就系属虎嘅，佢爸爸咧就属羊嘅。咁所谓嘅虎含羊啦，咁佢就觉得系老虎担咗只羊啦吓，咁就系攞咗佢嘅爸爸走，咁所以九姑就觉得呢个仔唔好啦。咁而其次咧，就原来九姑又有一个改嫁嘅机会嘅，咁但系点知一问之下咧，那个男方咧又系属羊嘅，咁啊九姑咧就放弃咗呢个机会啦。咁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咁咧，心里边有一种屈怨啦，咁就发泄咗喺个仔身上。直至到有一晚咧，咁九姑又再打呢个狗仔之后咧，狗仔就半夜三更咧去到何子嘅屋企嗰度拍门吓，咁啊何子问佢咩事啦，咁佢就话你去唔去石矿场啊？何子就话：，夜妈妈去咩石矿场啊？黐线咁啊，闩咗门啊！第二朝早咧，九姑就去何子屋企问狗仔去咗边啊？系咪由你哋收埋佢啊？咁大家话冇、啊，咁当然咧就知道悲剧发生咗啦，就系佢哋一班细路仔成日去玩嘅石矿场咧，有一个小水塘嘅，而嗰个小水塘咧就有一个小朋友浸死咗，呢、這个咧就系狗仔啦。咁而从此何子嘅一班朋友咧，亦都冇再去嗰个石矿场玩，因为发生咗呢件伤心事。这个故事有啲似城南旧事嗰种嘅放味啦，令人觉得原来香港都有一啲咁惨嘅事。咁但係人都要继续生活啦。咁我九姑就有几日唔开心，咁但係后来又搬走咗，有新嘅朋友又嚟啦。今次係一个女仔嚟嘅，就好得意呀，着一种呢叫做唐装嘅黑胶绸。呢啲唐装嘅黑色嘅衫呢就是、夏天好凉爽嘅。咁而因为佢成身黑色啦，咁何止觉得佢呢好似嗰啲养金鱼嗰度呢有一种魚叫做黑魔莉，咁就叫佢做魔莉。呢、這个女仔唔系叫魔莉，初唔系好中意，咁但系后来咧都算啦吓，咁就接受咗自己呢个花名啦。咁呢个魔莉咧又有另一段故事，佢就同佢嘅妈妈咧，因为有一次喺中山吓在坐车嘅时候，即系安全好有问题，车顶都坐晒人嗰种嘅车啦，就翻侧咗，佢就冇咗爸爸，同车里边咧亦都好多人咧吓，亦都冇咗父母，佢哋咧就同一个大过佢少少嘅男仔一齐走啦吓，咁就系佢妈妈一个孤儿寡妇，就带住另一个孤儿咧，咁就继续生活。咁呢个人咧就叫表兄哥，呢个表兄哥咧比佢哋大少少啦吓，曾经咧就系同阿摩尼一齐咧去滚嗰啲白绳球，即系以前好兴家庭手作咁样帮补家计嘅工作啦。咁有一次就唔够人手咧，何子帮佢揾咗一大堆人去帮佢赶工。表兄哥咧谂住表扬阿何子咧，就话答应佢带佢去修顿球场呢一个咁神秘嘅地方咧去探险。 當時對何子嚟講咧係好大開眼界。修頓球場除咗踢波之外咧，亦都有好多表演啊。咁去到初初咧都睇得好開心嘅，睇到啲馬騮嘅戲啦，或者係變魔術啊等等。咁但係開始咧，亦都有一啲社團嘅惡人咧，係因為爭地盤咧，會真係打傷人啦嚇，甚至乎咧係 打死人哋只狗添喎。 係啊，即係搞出呢個人命咁樣。咁所以去修頓探險咧，就變成咗呢班少年裏邊咧一個其實都幾危險嘅一件事啦嚇。咁、後來仲要入警察局嗰度落口供啊。咁佢哋呢班小朋友咧之後咧就話呢個叫做蒙難記啊嚇，即係好似修頓蒙難記咁樣嚇，好似孫中山先生喺倫敦蒙難記咁用呢個書名咧去形容自己今次嘅呢個奇遇。咁喺夜探波地呢件事上邊咧，其實摩尼咧係表現得非常之勇敢啊。譬如佢直指嗰啲打人嘅人唔啱啊嚇，或者係大聲叫救命啊，可以見到咧女仔嚇可能比男仔咧係更加勇敢嚇，咁同埋識得企出嚟。咁但係咧冇幾耐咧，佢哋一家人咧又唔知點解搬走咗，咁而且咧有少少不辭而別咁樣啦。何止去到摩尼嘅屋企咧已經乜都冇啦，只係剩翻一個污糟嘅白繩球。唔知點解佢話呢個朋友走咗之後咧，佢嘅讀書成績咧都一落千丈嚇，即係冇心機。咁而班主任俾佢喺成績表嘅粗行評語咧，就寫咗八個字，叫做剛愎自用，無心向學。我自己睇住咧都覺得幾傷心嘅嚇，即係話一方面我覺得嗰個老師都幾深啦，用啲字就一個小朋友知唔知咩叫剛愎自用咧嚇？ 我諗翻下，我以前小學好似都有過呢個評語，剛愎自用 嚇、啊，真係㗎？ 係啊，好似係啊。 哦，咁你好犀利喎！ 咩嚟㗎？其實 就係、 是、負面㗎嘛。 咁你終於可以知道 呢個詞，都唔想去理解呢四個字，我 feel 到唔係咁好，因為 你肯定，因為呢個詞咧，我喺幾時會見到咧，就係、是、講劉邦項羽楚漢相爭嘅時候咧，項羽就係剛愎自用，即係通常形容啲英雄太過有自信啦嚇，咁啊唔聽人哋嘅意見，只係一意孤行，咁可能係一啲比較硬頸啲嘅 固執啦， 係咯固執啲啊硬頸啲嘅小朋友啦，咁但係何止呢個評語就慘啲啊嚇，佢唔單止剛愎自用，仲冇心。向學 嚇，我好似冇嘅，冇呢四個字。 但係我覺得係幾傷心嘅。佢好似童年咧係經歷咗一啲朋友走咗之後咧，佢就冇心機啦。咁但係柳暗花明又一村，佢媽媽又幫佢揾到一個喺官校讀小學嘅機會，讀羅富國師範嘅附屬小學。咁呢間小學咧當時冇自己嘅校舍，但係佢都借用一啲好著名嘅學校嘅校舍，譬如聖保羅中學啊、英皇中學。咁令到何子咧係見到另外一個世界。咁喺呢個世界裏邊咧，亦都慢慢轉入佢嘅少年的我喺呢個階段啦，就會寫到佢，譬如喺新學校裏面識到啲朋友啦，放學之後咧就喺啲電車嗰度玩射馬子，當係兩車互相追逐嘅遊戲啦，玩到好驚俾老師見到會踢出校，咁但係好彩後來虛驚一場。咁但係我覺得最動人嘅咧就係呢個少年的我嘅部分，寫到最後咧講到冰頭花園啦，呢個冰頭花園就係香港動植物公園前身嘅名嚟㗎啦，呢個公園咧就有一个花王，即是一个园艺师，咁叫张伯。咁呢个张伯呢初初就同呢班細路仔唔係好啱嘅，佢哋成日喺度踢波。咁张伯呢有一次就攞把尖刀呢一刉就刉烂咗个波。咁呢細路仔话，哇你赔钱啊，你做咩刉咗我哋嗰个皮球啊。咁呢个张伯就话赔钱，不如你赔返啲花俾我先啦。咁就佢带佢哋去睇呢，原来佢哋每日嚟踢波嘅时候刮烂几多草皮啦，或者係打烂咗几多嘅花。大家就话，哦咁啊我冇钱赔喎，啲細路仔又几得意喎，反过嚟呢又自己话真係觉得唔啱咁啦。佢话不如我哋嚟帮你做园艺啦，做苦工咯咁样。咁啊，张伯就话好啊。点知佢哋真噶，咁啊，成班咧就第二日咧嚟到帮佢除害虫啊，喷杀虫药。佢哋慢慢亦都知道啊，原来爱花惜花嘅人咧，即系有一个点样慈祥嘅心啦。咁但系张伯咧就系、是、战争里边咧，成家人都死咗吓，咁然后剩翻佢自己一个，所以佢亦都有一个饮酒嘅毛病。咁而且咧成日都被过去嘅一啲回忆所困扰啦。咁最后咧，佢有一次酒醉之后咧，用一个打碎咗嘅玻璃樽咧，系插伤咗自己，咁最后失血过多而死嘅。咁而何子少年嘅佢就知道咗张伯嘅呢件事之后咧，心里边又觉得啊咁短暂吓，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好突然咁冇咗爸爸。咁佢话：我觉得我本来吓领受咗一段好短暂嘅父爱啦，觉得同张伯好亲切啦。咁但系咧咁快又完结咗啦。咁而且张伯嗰种对屋 企人下对往昔岁月嘅唔能够放低咧，嗰种哀愁嘅脾气咧，何子华我觉得咧都好似传咗啲俾我自己咁样，咁所以佢又开始佢嘅由少年，我觉得系进入到青年呢个阶段啦吓，就会经常喺海边一个人去散步啊，同埋咧就开始进入呢个文学世界里边，尽情咁样投入一个少年哀愁嘅文学世界嘅时期。呢个咧就系少年的我嘅终结啦。咁而何子先生其实佢本来谂住再会写青年的我啊，或者系壮年的我啊，一路写落去嘅。好可惜啦，佢喺1990年发觉自己咧就患上呢个肝癌，喺一年多之后啦吓，91年咧去世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睇到何子先生之后嘅传记啦吓，或者系佢记录香港嘅一啲转变。但系我觉得呢个童年的我、少年的我咧，已经系好足够吓，或者系俾到我哋一个好好嘅礼物，就系乜嘢叫做哀而不伤咁样咧，去怀念或者系去记录一个香港曾经非常之艰难，而且充满住好多唔同嘅问题，但系呢啲问题咧里边又构筑咗唔同嘅人情嘅一个时代同故事咯。 咁有一啲90后嘅朋友就话咧，佢睇完呢一本《童年的我》《少年的我》嘅时候，就喺度谂啊，一日五毫子嘅生活啦，甚至系修顿球场变为一个卖艺嘅地方啦，又或者系电车当战车咁样去玩马子游戏啦。呢一啲嘅生活对佢哋嚟讲咧，其实都好似喺度睇紧一个陌生而又久远嘅香港。我嘅问题系想问咧，就系好似我觉得系一啲成年人去阅读呢一部作品嘅时候，可能嗰个感觉感触会更加大，但系呢部作品咧就偏偏系一部儿童嘅文学作品。 首先90后应该是成年人。头先你讲嘅嗰个陌生，我谂就好似我哋上个礼拜讲海伦海勒咁样咯，即系话我哋去从一个唔同嘅角度，盲嘅人去从光明嘅角度，光明嘅人试下去谂黑暗嘅世界，同我哋去睇另一个时代嘅事情，一样吓，会对我哋系好处多过唔好嘅，我觉得。所以我去穿越呢啲时间而去睇翻我哋都冇办法经历或者好彩冇经历到嘅日治时期嘅香港咧，我觉得感受超越咗嗰啲历史书。其实反而就是那种人情，就是或者是一个人怎样面对危难的时候自己的反应，我们没有这种第一身的自己的反应，但是在人家的反应里面都可以感染到我们去面对，如果有一些自己我哋而家認為不幸啊，或者係難過嘅時期嘅時候，可以點樣去面對呢？咁至於你話真係嗰啲你話得六七歲啊、七八歲嘅人咧，我覺得佢完全會睇得明《童年的我》《少年的我》啦。但係佢睇得明啲字，會唔會驚佢唔明嗰個時代咧？我又覺得唔會過，好似我哋睇《城南舊事》咁，冇人會有呢個喺世紀初北京生活過嘅經驗啦，嚇。或者再講遠啲，其實我哋睇嘅科幻或者係奇幻嘅作品，各種嘅童話故事咧。都是在我们经验以外，想回我们小个的时候最令到我们觉得津津有味的故事，多数都是在我们经验范围以外的东西。其实经验范围以外的东西可以是很粉饰啊、梦幻啊、很得意的童话世界，但亦都可以是我们生长的这个地方的不同的一个时代，我们穿越回去以前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日治时期40年代，或者是充满人情味、守望相助的50、60年代咯。 咁咧，我睇完呢本《童年的我》《少年的我》嘅时候咧，我都突然咧好怀缅咧，我喺童年时代嘅时候，一个个嘅玩伴咧冇同我讲过拜拜，不辞而别嘅朋友。 系啊，咁而家点样揾翻佢哋咧？ 揾唔翻噶啦，都唔知叫咩名。 如果你哋 摩尼咁样， 如果你怀疑咧，系你以前有个童年嘅玩伴咧，个样好似李秋婷噶，或者系咧你怀疑就系我哋嘅节目嘅另一位主持嘅话咧，你快啲嚟香港电台咧同佢相认啦吓，透过呢本。童年的我、少年的我咧，我哋今日真系可以由何子先生咧带嚟好多好多唔同嘅回忆同埋想象。 系啊，快啲洗电由你啦吓！咁啊，其实人嘅寿命有限啦，但系作品嘅生命就无限啦。咁啊，何子佢嘅作品咧影响咗好多人，亦都希望咧可以继续影响更多人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